蜜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首先来关注两条资讯。15部门发出20多项政策红包，扶持残疾人自主就业和创业，以及年终奖争议案件增多，法官提示维权注意留存证据。在资讯过后呢，我们将请律师来说一说非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案例，给各位朋友以参考和警示。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首先来关注资讯部分的内容。岁末年初，我国8500多万残疾人朋友将收到一波扶持自主就业和创业的政策红包。中国残联发布消息，日前已联合国家发改委等15部门印发了关于扶持残疾人自主就业创业的意见，明确了20多项促进残疾人自主就业创业脱贫解困的扶贫政策。这些政策啊，包括为他们创业和就业提供合理便利和优先照顾，落实税收优惠和收费减免，提供金融扶持和资金补贴，以及支持重点对象和互联网加创业等等。那么根据这个意见啊，比如说残疾人创办实体经济和社会组织的时候，相关部门应当提供合理的便利，优先办理登记注册手续。政府和街道在设立相关的便民服务网点的时候啊，要留不低于10%的岗位给残疾人。此外呢，残疾人本人为社会提供的服务和加工、修理、修配这样的一些服务呢，要按照规定免征增值税。对残疾人个人取得的劳动所得，按照有关规定减征个人所得税。对于残疾人自主就业创业的，也要按照相关的规定免收管理类、登记类和证照类等有关的这些收费。那么残疾人创办的有公益性、福利性且在民政部门登记为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经营场所，用电啊、用水和用气以及用热都要按照民用的标准来收取。此外，残疾人自主创业、灵活就业的经营场所租赁、启动资金，还有购置设备的款项，符合条件的也可以由各地给予补贴或者是小额的贷款贴息。特殊教育院校教育类、残疾人高校等毕业生按照规定可以享受求职创业的补贴，重点扶持残疾人自主就业创业致富带头人和非遗继承人。还有就是包括残疾人利用网络就业创业的，也要给予设备设施和网络的资助补助。应该说这个20多项的政策福利红包啊，还是非常具有含金量的。好，我们再来关注年终奖的争议。来自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消息，最近3年来，年终奖等奖金发放纠纷呈上升的趋势，涉及到80后90后劳动者诉讼占比是比较大的，但是多数劳动者证据意识比较弱，胜诉的几率比较的低。根据统计啊，最近3年二中院共审结涉及 年终奖纠纷的案件达到179件，其中2015年18件，2016年60件，到了2017年101件，案件是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双方争议的焦点主要是用人单位是否发放年终奖，劳动者绩效考核是否达标，以及年终奖发放的时候已离职的劳动者是否享有年终奖等等。那么关于这些内容，我们的职场帮帮团也是连续制作了多期的节目哈，给用人单位以及劳动者以提示。那么根据统计啊，最近这些年80后90后逐渐成为就业的主力军，诉讼占比是比较高的。以二中院为例啊，涉及到80后90后的劳动者诉讼案例为125件，占所有劳动争议案件的 70%。 除了少数只诉求某类奖金以外，劳动者一般还会对未签书面劳动合同的加班费等一并提出要求。但是由于多数劳动者证据意识比较弱，有一些劳动者只能够主张和用人单位存在口头约定，却无法提供有效的证据，所以胜诉率比较低。我们来听听法官的提示啊，劳动者在入职的时候呢，就已经和用人单位就工作岗位、薪酬待遇等事项达成一致，所以为了避免纠纷，应当尽可能的把上述的薪酬标准还有奖金发放等事项的口头约定写在书面劳动合同里面，同时还要注意留存奖惩制度、银行转账记录、奖金发放规定等证据，避免在诉讼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说说一则非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案例。这是公司里真实发生的案例。 王女士在2年的时间内遭受上司的骚扰，而且她也多次投诉，没有得到及时的解决，所以除了当事人之外，我们也应该追究相关负责人他的责任。 这是创业者必须提前意识到的问题。 中国的原来的古代有太多太多这样的例子，我们一起打下了江山，但突然发现你现在不适合这个江山了，因为我这江山大了，人才比你厉害的人更多了。 这是不能够掩耳盗铃的关系。 恋爱的双方之间是一个上下级关系，这一旦涉及到人事的变动，其他人的话会感觉其中可能会存在一些不公平的因素。 职场帮帮团，为劳动者护航。下面要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法环律师事务所的李建才主任律师。李律师您好。 各位听众好。 李律师也代理过多起非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案例啊，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也是首先请李律师来介绍介绍他代理的这些案件的过程啊，以及诉讼过程当中的一些关键点，最后的结果啊是怎么样的，也希望通过这几个案例呢给各位朋友一些提醒，特别是给公司的人事部门一些提示啊。本来好好的是吧，一言不慎，或者说呢有一点点的这个行为不是那么的谨慎，就有可能变成非法解除，那最后付出的代价也是非常之大的。我们首先请李律师来介绍，有一位女士因为怀孕后来呢劳动合同被非法解除的案例。 有一个姓宋的女士是外地人，学历也比较高，2000年的样子应聘到北京某一个比较正规的电器销售公司，一直从事业务主管工作。公司的待遇呢也是非常好的，职工呢对公司也是比较满意的。主要引起纠纷呢就是2014年底2015年，这个女工呢就是怀孕分娩，然后呢又得了产后抑郁综合症，在这个期间公司呢该给她的各种补助呀都很到位， 公司还不错。 公司还不错。 当时她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呢？ 她进入公司开始不是这个业务主管，开始是一般的职工，职工的工资呢就在7000-8000块的样子 啊、哦，就一开始进去就7000-8000、 7000-8000。 到业务主管呢？ 业务主管的时候啊，他就应该在12000左右。 所以这公司还是挺器重他的。另外，这个福利待遇也不错。 对对、 但是后来我听您意思，他这个怀孕是一个转折点，得了产后抑郁。那和他的工作有什么关系吗？后来？ 实际上在这个女职工生产坐月子期间，实际上她过去的合同呢就到期了。这时候呢

言以修身，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我是向路。上周啊，来自淘宝的一则招聘信息啊，引发了网友的一片热议。这个信息的内容是招募60岁以上的中老年员工，学历不限，工作背景不限，并且开出了35万到40万元的高额年薪。这让很多人都在诧异啊，平时我们混迹职场江湖，可以说时时刻刻都在闯关，每天啊都在竭尽全力的提高自己的职业竞争力，生怕被淘汰。可如今看似一群没有竞争优势的老年人，怎么就成了香饽饽了呢？而且还能够轻松的获得这么高的薪水呢？那么这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呢？我们来听听职业生涯的咨询师马华兴的解读。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如果有一天您已经退休的父母在退休之后接了一份工作，接了一个活，挣的比你还多，不是说一丁半点多很多，你心里什么感觉？换句话说，现在您已经是为人父母了，您也退休了，现在突然有一个差事交给您，您一看呀，比我现在30多岁的儿女挣的还多，您又作何感想呢？其实这事儿啊，是最近大家讨论的一个热点，说这个淘宝啊，最近在招人，招个什么岗位呢？全称叫淘宝资深用户研究专员啊。这个薪水啊是年薪35到40万，那么第一条要求就是60岁以上，与子女关系融洽，还需要有稳定的中老年群体圈子，以及呢在群体当中有较大影响力，比如说是广场舞意见领袖优先，社区居委会成员优先，另外还要有1年以上的网购经验，3年网购经验者优先等等，还有很多的要求啊。很多人说了，哎呀，我要给我爸妈报个名啊。有人说了，我妈我爸那肯定胜任呢。有一位阿姨还特意去报名了，她说这样吧，我明天下午就要去东北旅游了，来不及，这样你先给我报上好不好？这位阿姨啊，1953年出生于宁波啊，是这个宁波人啊，浙江的。她年过花甲，但是呢是一名体育达人啊，这个练拳练武啊样样拿手，玩音乐玩电脑那是门门精通啊。那这个阿姨玩淘宝有10年了，她还是他们当地的什么首届淘宝达人啊，自己呢是快5钻的买家了。她不仅自己买，还教了很多人，所以说她自己认为啊，我非常的胜任。此外呢，她还是杭州市广场舞协会的副秘书长啊。她说 好多人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啊，第一时间就通知我了，说这个职位就是为我量身定做的啊。此外呢，还有很多个李阿姨、张阿姨、王阿姨啊等等，他们都跃跃欲试。 我看91年退休的吧，嗯，已经26年了。我觉得那么多人不太可能，我年纪那么大，但是我愿意做点事儿，总是做点有意义的事情吧。当时我拿着这个就觉得还有点合适，因为我有好多十几个微信群，我一向是社会活动比较多的。 就两刷，我把它总结成两刷子。第一刷子就是要做事，刷存在感；第二个呢就是赚钱，刷成就感。 这次招募了这些老年用户过来，我们不仅仅是倾听他们的建议，也要听他们对于我们有一些看法，包括他自己的生活圈子，让我们可能研究的更深入一些，可以更好的切入到我们这个老年市场。 今天我们就要讨论讨论这个话题哈。当退休之后，我们还有机会挣的比这些在职的人更多吗？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职业生涯的咨询师马华兴。华兴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华兴。 嗯，如果早知道有这么一天啊，60岁以后还能挣到35到40万，是不是60岁之前我们都可以去尽情的玩了？ 我主要觉得淘宝是做了一广告，我觉得这项。 哎呀，做 PR 这套路太深了，是吧？ 对对。 为什么你觉得这个招人是假，做广告营销是真呢？ 他目的还是希望这条消息能够在朋友圈来回传嘛。 嗯 嗯，因为朋友圈里边沉淀着大量的大爷大妈之类的那些老年人。 就原来传的是这两种菜不能一起吃。 啊对。 你现在看到这个已经晚了，就是传老传谣言是吧？ 对。 现在呢 对，现在正好传这么一个说我们要招人，然后就营造出一种反差来嘛。 啊，嗯，那带来的是什么呢？ 带来的是大家会关注淘宝啊，会去支付宝去买东西啊。 哦，就是把这个大家关注的焦点从别的地方又转移到跟淘宝有关的这些产品上面。 对对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它毕竟只招那么一个，它也不是招那么几百上千个，是吧？ 对， 它不是社招、校招的那种规模，是不是？ 对， 就拿一个职位当噱头。 对， 那京东也可以这么来一出啊。 可以， 是吧？这个微信也可以这么来一出 啊。对对，都可以。 我们北京电台可以来一出嘛？ 对对， 是不是一下子啊？全世界都知道了，是不是？ 对，对 这给30万，少了那给70万，啊，太低了，这给100万。 嗯， 反正用100万起到的这个营销效果，可能比打广告强。 对， 哦，这是华兴的一个判断啊。 嗯， 好吧，那我也不反驳哈，但是我也不赞同。那我们就这个岗位就是论事， 嗯， 因为它毕竟是要招。同时呢也有这样的条件开出来， 嗯， 那就证明肯定会有人去应聘，也最后会有一个人去上班， 嗯， 对吧？ 嗯， 好， 嗯， 那么我们来说说这个职场竞争力吧。他们所看到的职场竞争力有年龄， 嗯， 越大竞争力越强，60岁以上， 嗯， 对吧？ 嗯， 还有就是关系人脉， 嗯， 中老年圈子，此外呢就是影响力，要在这个什么广场舞啊社区居委会当中有一定的影响力。 嗯， 此外就是经验，要有几年的网购经验。 嗯， 你怎么来看这些职场竞争力？是职场竞争力变了，还是说换汤不换药，还是那么一些东西？ 我觉得还是那些啊，因为他能在广场舞或者居委会产生影响力，这意味着他之前在企业里边或者在公司里边或者在什么组织里边也是有一定影响力的人。 嗯 嗯，他不可能在公司里边、组织里边啥也没影响力，然后突然间蹦到广场舞成那个，对吧？这个成领舞的了，这种可能性并不大。 也就是说，他平时也就爱张罗， 对， 有人脉、有人缘， 对， 那只不过换了一个场景而已。 对， 嗯。 然后比如说他爱用新东西，可能在平时也会在工作之前可能也会用新东西。 那这个年龄，你看很多人说我35岁不好找工作了， 嗯， 你看这还要招60岁以上的。 我觉得这背后可能还有一些产品系的问题，他可能是需要推一些老年人使用的产品， 嗯， 所以他招的是用户研究员嘛，用户体验研究员嘛， 嗯， 对吧？然后这种用户体验研究员很有可能是去做一些什么市场调研的工作呀，什么之类的，干一些这样的事儿，市场分析这样的工作，主要是干这点事儿。 所以这个年龄在这里就不是劣势了，是优势。 对，因为他的产品目标是这样的人群。 好，那么这些职场竞争力有一些是传统的，比如说刚才你谈到的人际关系比较好， 嗯， 比较能够在这个单位当中啊 这个组织起一些这个活动来啊， 嗯、 或者是一些资源来哈、 嗯。 那有没有一些是这个时代所赋予的？比如说这个网购经验，这也是我们的竞争力。有人说这网购是我平时生活当中的一部分，怎么成为我的竞争力了呢？ 它还是跟这个岗位匹配嘛，这个岗位就是用户体验研究员，所以它有网购，它是有体验过程的。 嗯， 这就说白了，任何一个人你去应聘淘宝，你总得知道淘宝里边有什么样的产品，他们这些产品到底重点是什么，产品未来的走势是什么，这是你需要了解的。 那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我们平时吃喝玩乐、 嗯、 这些经历不是说一点用处没有，有可能会成为我们应聘某个职位关键的竞争力 啊。对，如果你应聘一个岗位，你之前先成为他的客户是一个第一步， 嗯， 是很重要的一步。 嗯 嗯， 这个是不是跟那个打网游有点关系 啊？ 就是有的人你看他打好多年网游，他精通于此，于是呢、 嗯、 他就在某些地方找到跟网游有关的工作了 啊。这不光是网游，还有教育培训，比如说某东方的老师 70% 都是他们的学生原来 啊、哦、 嗯，就英语培训老师， 嗯， 就先上那课，上完课觉得说，哎，我也能讲，于是我就去讲，讲完了之后发现行，然后就当老师了。 哦， 嗯， 那个还是一个职业行为。 不，他一开始当学生是不是个职业行为？他一开始当学生目的可能是为了出国，是为了考托福、GRE 考四级、六级，他可能是为了这个。结果学半天之后发现说，哎，我也能讲，然后说我也去讲吧。他可能连出国也没出国，也考都没考。 哦，那这么说的话，嗯、就是我们每一次认真的爱、忘情的投入啊、尽情的享受。这有可能都成为我们工作的竞争力了？ 对，成为体验者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这是我经常在做咨询的时候跟很多人说的。我说你要是去一家公司，这家公司的产品正好是对大众的产品， 嗯、 你之前应该先，如果这个产品的价格不够，价格还可以的话，你应该先买一个产品体验一下。 嗯 嗯， 好，我听说过一个例子，有一个姑娘在上大学的时候呢，就特别喜欢韩国化妆品，然后呢做了好多的研究，结果毕业之后呢就去韩国卖化妆品去了。 嗯，对，可以，对。 他把那边的化妆品就是引进到中国，然后来做这块的生意。 对。 但是我总感觉可能有些人就玩物丧志了，有些人怎么就从中找到机会了？这中间的差别在哪里？ 这是这样，就是他一开始玩物丧志的那些人，我们叫感官兴趣，就是喜欢这个东西，他仅仅是为了感官刺激， 就没走心是吧？ 对，然后呢，我们会升级嘛，就是有一些人会升级，他觉得这样的没太有意思， 嗯， 所以他希望让这个兴趣升级，于是呢，他就会去研究这东西，去学习这东西，去掌握这东西。简单说，感官兴趣就吃就是感官兴趣，对吧？ 嗯， 然后成美食家不就变成那个 哦， 哎，对吧？或者我会做，哎， 兴趣升级， 哎，升级了这个兴趣就对吧？我会做。我能给别人带来价值了，哎，就行了，这个事儿它就能变成职业了。或者我能评论，能拍照， 嗯 嗯，那也行。 好，所以我们做一件事情啊，嗯、当然你要是纯放松，没有任何目的的话呢，你什么自己都可以，是吧？ 嗯。 那么你低快感的也好，强快感的也好，持续时间短也好，持续时间长也好，这都无所谓。 嗯。 但如果说你还真想往这个方向发展的话，那你就得有意识的钻到里面去，哪怕这是一门爱好。 对， 是吧？是一个休闲。 对， 嗯，你看有的人哈、啊，他上学的时候就特别追星啊，这明星哪年哪月哪日生的， 嗯、 演过什么戏，跟谁搭过， 嗯， 他有一部戏特别经典什么的，如数家珍。最后呢，发现他成了一个微博博主了， 嗯， 专门介绍这种影视娱乐圈的动态和趋势， 嗯， 还引发了很多的这个人的热捧， 嗯， 于是啊，他就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大 V 了， 嗯， 可是他的年纪并不是很。啊、 嗯， 很年轻，20来岁， 嗯， 可能在微博上的粉丝就有数万、数十万，甚至更多了。所以这也倒是值得我们去借鉴。单从这个招聘广告来说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玩也好，我们的这个平时的休闲体验也好啊，有人呢就把它变成了职业竞争力。那接下来啊，我们再来具体分析一下这个案例哈，招这个资深用户研究专员，而且侧重的是。中老年人方向啊，那你觉得它是一个非主流的岗位，还是一个老年人大市场里面的一个主流岗位？ 用户研究专员，这是一个类似于叫做用户体验的这么一个岗位。 嗯， 这个有专门的岗位叫 UE，User Experiment。 嗯、 然后叫 UE， 就用户体验的岗位。然后它的目的是为了给设计一些老年人使用一些产品专用的产品，可能是淘宝的某一个子系统的产品，或者甚至可能是不知道他们还有没有其他的产品啊，比如人工智能的之类的产品。 嗯， 所以这个前期它这个是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个岗位， 然后呢，他可能在这个专业的岗位里边需要有一些人来提供一些用户的这个 信息的 信息、市场调研、信息是等等研究报告什么之类的这些东西。这个时候可能会需要一些专业的人来去做。然后呢，像那个那样的老年人呢，假如这是真的的话，那个老年人可能是个顾问，就是他可能去找一堆自己的朋友什么之类的，然后去收集一下信息，然后让他们去做一些测试产品的体验什么之类的、这种东西。 好。那你觉得这样的岗位在其他的公司，特别是针对于这个消费人群的公司，会？ 对，每一个消费公司一般都有，还有一些公司就是市场调研公司会需要。 那也就是说，也给很多老年朋友打开了一扇门。 啊，倒是没给很多老年朋友打开了一扇门，他要是招一个人，就给那一个打开了一扇门。 那你看呀、啊，有酒店的呀、啊，旅游的呀、啊，飞机的呀、 啊，啊，有啊，酒 等等嘛， 有 只要有人，他就有这个老年人 的客户。啊，对，酒店也有酒店试睡员嘛，他不一定是专门针对老年人的，关键是。首先假如他真的有个老年人的大市场的话呢，自然 OK， 但老年人的大市场无非就是一些保健品、养生产品、敬老院这样的东西， 旅游度假呀， 对，旅游度假、 房地产、 医疗，对，房地产这样的东西， 嗯， 但这样的东西也不见得需要招特别多的老年人来作为用户研究员， 嗯，所以环星一直还是保持着这个观察的态度， 对，而且还有就是现在有大数据了，其实没必要招这种，他直接用大数据采集就能采集得到， 嗯，换句话说，有必要开这么高的年薪吗？ 所以我说这是个广告行为嘛， 就是说这个岗位你如果一定要招一个人的话，我第一反应是有必要开这么高吗？ 就是假如他是真的招一个人的话，他其实不会这么招，他可能就会说我们现在做了一个项目，希望这个大家来去找这个老年人，找你的父母或者找谁谁来做顾问，然后这个项目我们可以给多少多少的奖金，然后或者有很多的大礼包大礼品， 嗯， 他一般他要真这么做就这么做，他会把35万的年薪变成了350个1000块钱的礼品， 嗯， 这样采集出来的信息会更好。 好，假如说啊，真到这个公司去上班，你觉得老年人他吃得消吗？这个我觉得因人而异 啊。啊，对，有一个电影叫做《实习生》，就是前年的一个电影，美国的一个电影，是那个罗伯特·德尼罗和安妮·海瑟薇演的。那就是一个创业公司要招一个老年人做实习生，结果那个罗伯特跟德尼罗作为一个退休的老头就去做实习生了， 嗯， 啊，但是是因为那个退休的老头他原来在那家工厂做到高管啊，所以有很丰富的管理经验，你知道吧？所以 那不是招实习生，那是去招顾问。 对，要招顾问和副总的，对，明显就是这个意思。 好，那最后一个话题吧，我们把这个抛开，对于已经退休的人群来说，还有哪些不单纯靠体力挣钱的机会？不单纯靠体力啊，当任何一个工作都需要付出体力和脑力。 嗯， 你觉得？ 他一般就是老年人，如果在一些行业里边有持续的经验， 就是顾问嘛，是吧？ 顾问嘛，就是顾问，就是咨询专家，一般叫咨询专家。 你原来设计桥梁公路的， 哎，对对对， 啊、 那种工程师，对，啊、这个往往 就是他原来技术岗，他在这个领域做到精尖了，那他还可以去顾问。 对。 啊，那除此之外呢？ 除此之外就没啥了，除此之外就只能做微商了。 啊、哦，那他之前的这个人脉啊，他的资源啊，能不能够给他带来一些工作机会呢？ 就是所以我说就做微商嘛，就是还有就是有一些老年人自己种点菜，然后去卖去，就这种吧。 嗯， 对吧？然后就做做微商，卖点东西。还有他属于利用在地资源，你比如说像一些大城市的老年人家里边在地资源，就是他自己有房子什么的，我还知道有退休了当幼儿园园长了， 嗯， 啊，因为他有资源、 哦、 啊，但他不用管幼儿园， 嗯，对，还有呢，就是他有没有管理经验，也可以借鉴复制过来的， 这个也有，但是不特别多， 所以就是如果不想单纯靠体力的话， 嗯， 其实留给他们的更多的是技术性的。 对， 这种顾问型的岗位，咨询的岗位，是吧？ 对，咨询顾问类型的岗位是比较多的。 嗯嗯，好，再回到这个事儿上来啊，我们也希望可能各家公司啊也能够竞相的来开出丰厚的待遇，其实也让很多的年轻的朋友啊看到一些机会。我们且不说这个炒作或者是其他的目的啊，把这个事情推到了风口浪尖，我们倒是希望通过这些事情看到什么呢？就是给年轻人更多的提示。你的任何的经历都有可能变成你的财富和你的工作机会，这句话不是一句空话，只要你切准了市场的需求和痛点，那么你在哪里都会发光。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啊，现在呢确实通过这个